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员桥南北双方向车多，西三环苏州桥到西兴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你们开心吗？ 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而且当我们会想象一下哈，如果现在把时间再倒回到星期一的这个时候，你会怎样？ 不要讲 所以你看，你现在能留住的，或者说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其实就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周末下班的路上可以发足狂奔，分享你自己美好的周末生活。 对，我觉得就是每天到了周五，每周到周五的心情就像小学的时候放假的那种感觉一样。 对， 小的时候培养的就是周五这个时候应该就奔往这个姥姥家的路上。 对，为什么是姥姥家不是奶奶家 啊？都可以啊。 而且还刚好赶上了老师今天跟你说了一句很开心的话，今天就不留作业了啊。 耶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所以刚才你那个耶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我觉得你是不是都忘了自己在做节目了啊？ 没有，就赶上了刚才我们听到就是耳边响起这个前奏的声音，感觉真的是有种放学了的感觉。 OK 啊，无论你此时窗外的风景是如何，都希望你心里的快乐有种日不落的感觉。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慵懒步伐压着云，心头都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懂也不懂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欢迎回来，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让大家好好的享受一个这个周五的傍晚下班路，好不好？ 对，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在这个周末准备要加班的，但是我们只能说，拥有一个放假的心情和状态。 对，加班其实这种心情我们懂，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对不对？ 阳光挂满整个午后，仰着头被你看暖暖晴空，听我唱歌你可以放轻松，把眼睛闭着心里就会动，是 这么晃晃悠悠在旁边听着，然后好像你也不觉得有什么， 就是现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望向自己坐在副驾驶的那个他，很懂你哦。 接下来我们的推荐的内容啊，不知道会不会像这首歌一样，大家也记不住啊，但是希望有你们感兴趣的。 王牌推荐。 首先我们先来推荐的这个电影呢，其实这个星期我们也提过了， 是 就是今天杨紫琼还有这个像康斯坦斯吴、这些亚洲演员主演的好莱坞电影《摘金奇缘》就要正式上映了。 对，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今年好莱坞的一匹黑马，因为据说投资只有区区的3000万，而收获的票房在全球有2.4亿票房、并且划重点不包括中国哟。 对，这部电影其实是改编自新加坡裔的作家凯文关的畅销小说。其实影片里面很多的这种看起来很奢的生活呢，不少都是来自于他的真实经历。毕竟这位作家他的小时候啊、小时候连一条自己的这个养的宠物金鱼价值都超过30万。 哎呀， 30万、 所以说呢，对于这部电影有一个评价说得很形象，就是说虽然都是亚裔面孔，不过呢却是地道的好莱坞电影，就好像是美国人都喜欢吃的这个左宗棠鸡在中国其实不算是中餐。 对， 对，你去哪个中我们这边随便找一餐馆说点一个左宗棠鸡，别人会问你说 What are you doing？ 你确定我们是在自己家门口的餐馆吗？还说英文吗？啊，这奇怪了哈。那我想的是，我为什么脑子里面还停留这个凯文关他们家的金鱼？ 哦， 对，我一点都不羡慕。 对 啊，我们继续好好上班好吗？继续听到的歌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 叫做《Yellow》。这个旋律你已经非常熟悉了。 知道流星能飞多久？美丽是否值得去寻求？夜空的花散落在你身后，幸福了我很久，值得去等候。于是我心狂昏到清晨，不能再承受。哦哦，情缘坠落在你手中，雨花成黑夜的彩虹，蜕变成月光的清风。 一首歌派生出来很多不一样的版本，包括原版是你不知道是对 Coldplay 的 Yellow 啊，后面其实有很多的翻唱，包括郑钧翻唱了流星啊、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虽然起了 Yellow 的名字，但是呢里面唱的词儿是这个中文版的这个词儿、流星的词儿， 对，来自 Catherine Ho Yellow。 应该算是我们很爱的一首英文歌了，因为确实有很多人翻唱，包括蔡健雅，就是蔡健雅曾经也翻了一版，是那个非常舒缓的版本。 对，总之每个人唱出来的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听这首歌曲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她的美丽是否 好，刚才听到这个版本的是来自白洁。今天你是不是要唱歌了？ 这不是流星，这是扫把星。好，听完了刚才的这首歌 Yellow 啊，我们要特别提示，今天还会有一个 PK 唱歌的，就是我们主播私房歌。 没有 PK， 只有你唱歌。 哦，你不唱吗？ 耶、yeah! 放假了。 感觉这次是彻底放假了啊。对，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推荐我们的以下的这部电影，因为也是今天同期上映的。 是的，印度电影叫做《老爸102岁》。这部电影呢，设定很有意思，讲的是一位102岁的长寿老人，心态却像一个老顽童，但是他75岁的儿子呢，老气横秋，暮气沉沉，常常以说哎呦我是个老人家这样自居。 听起来这个主题还是有点意思，因为这里面的这个102岁的这个老爸呢，他决心要打破世界最长寿的记录，但是他唯一啊，这个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障碍，或者就是有一个担心的事儿， 什么？ 就是他这个暮气沉沉的儿子，于是他决定要把他儿子送到养老院去。你知道，就是很多印度电影呢，这个我觉得每次脑洞大开的同时呢，其实他们都会瞄准一个社会的问题，就是力求让这个影片呢是，叫座又叫好。 对对对，而这一次呢，要探讨的就是老年化社会和养老的问题。衡量说一个人的年龄啊，生理年龄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心态才重要。 就是、对，我们一直都以3岁自居嘛，是不是？ 白三岁。 好，我真的很佩服印度电影啊，他们真的是特别能找主题。我感觉已经所有的这种又好笑哈、啊，又有点，然后最后又能有社会问题被反映出来的这些题材，我觉得都被印度人或者被印度电影人找光了。 对。如果说让你给这部印度电影配个 slogan， 配哪一句呢？ 应该就是接下来这句特别鸡汤、特别鸡汤的了。那就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你曾经是个少年。 我现在依然是少年，来自好妹妹乐队，你曾是少年。 对，你曾经是少年，你永远都会是少年。瞄准这个心态就没错了。 旁边电话讯号的里面，独我一个的面前，无知思念的中间，热闹人群的孤单，转身离别的留恋，急忙掩住的耳畔，流着眼泪的心田。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你说永远都不改变。你曾是少年，你曾是少年。 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Someday we'll be together。 这首歌翻译过来应该是总有一天会长相厮守， 就是放完这首歌曲之后就感觉好像还没有从那个刚才的电影片花当中走出来。 和周末的这个氛围啊，毕竟是个周五的下班路上。 是的， 希望大家继续带着这种可以飞起来的好心情啊，进入到这个周末。而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要推荐的内容，一个是综艺节目《我就是演员》，上周决出九强。 对，那么在本周呢，演员继续展开演技的比拼，比如说任素汐、王阳还有李倩，他们都将演绎电影《归来》的精彩片段。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韩雪、李兰迪和涂松岩，要挑战的是电影《搜索》的片段。而宋轶还有张钧甯和刘欢要挑战的是电影《梅兰芳》的段落。 好的。还有音乐演出方面，今天开始音乐剧《乱世佳人》也会在北展剧场上演，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其中自己最感兴趣的，然后呢去观赏啊，或者是去关注起来。 对，希望我们今天推荐的王牌推荐当中总有一条是懂你的心了。 今天的内容真的是很丰富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听好歌，同时分享这个电影《摘金奇缘》当中有趣的段落哈。 对，不要忘了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马上就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需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下班快乐，并祝周末快乐。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是的，我是艾哥， 我是白洁啊。这个刚才听了一首大家熟悉或者不熟悉的歌， 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 想起谁啊？就每次都要动大家一下。 但是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郭美美的，就很难想象以前唱不怕不怕啦，然后唱了一首这么温情的歌。 对，重点是她名字可能起的不是特别好啊，所以我们可能记住她的歌并不多。今天算回顾一下， 是的， 是一位新加坡的这个女歌手啊。那说到这个新加坡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电影啊，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作家啊，是凯文·关的畅销小说改的，就是而且里面都是全亚裔的演员主演的，就是 《 摘金奇缘》今天上映了。 这部电影呢，除了演员是清一色的亚洲面孔，就连导演也是华裔，名字叫朱浩伟，他是出生在美国，好像美国加州，然后父亲是四川人， 对， 长得也是一副这个中国标准的中国脸，东方的面孔嘛。 其实我们之前都觉得说，哎，你这好莱坞电影里面有亚洲面孔，基本都是点缀，但是他其实已经是就朱浩伟呢，跻身在好莱坞的主流电影人之列了。 是的， 他拍过很多电影，比如说《特种部队》第二集，还有《惊天魔盗团》第二集， 这个看过， 对。 舞出人生， 对，舞出我人生， 对对对，还有 Justin Bieber 的一个纪录片，就是叫做《永不言败》， 都是大制作。 对，他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因为一部短片受到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赏识， 对， 然后他还亲自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前往片场来观摩。 对，其实你会发现，除了朱浩伟之外，还有一些导演，比如说我们本来是想细说，但时间不够了，就是叫林 艺斌， 对，林艺斌，这也是华裔导演。 对， 说起这个好莱坞的华人导演，还真的是，我们好像之前只会想到说有李安啊，像吴宇森，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华裔的面孔活跃在好莱坞，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 是的，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林艺斌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就提到他的名字会觉得很陌生，但是提到一个节奏，你可能觉得哎，就是他呀，速度与激情嘛，等等等等等那个。 原来如此，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电影人被世界观众认可， 掌声送给你们。 接下来是一个华裔音乐人 Stephen Hong Fly the Way。 In store for you. I know you've been down. what we're gonna do. Girl, just relax, I'll run your bed. After that, we'll pack our bags. Cause I know a place where we can go where nobody knows. Baby, we can leave tonight. Let's fly away tonight. We can go to paradise. Far away tonight, where the sun will always shine. The turquoise sea and crystal sand. I got the tickets in my hand. Let's fly away, fly away. Baby, we can fly away tonight. Tropical trees, beautiful sea. Girl, that's all for you. Lay by the pool, I'll be back to catch you in the moon. Baby, you deserve a break. Let me take the stress away. I know a place where we can go, where nobody knows. Baby, we can live tonight. 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观察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号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我的命像风一样流落四面八方， 在手上，人哪里才是天堂？ 我比你多些沧桑，只做的却一样。 这旅程有了你的眼光， 让冰雪有阳光。我和你身不由己，两颗心 相遇在 天的一套， 心和心的对望， 我永远都有你分享。我和你身不由己，两个人 感动在眼神之间有红灯。 我带你找梦想， 我陪你去天涯， 就算一路尘土飞扬，黑夜依然 的你像风一样流落四面八方， 我的梦还捧在手上，而哪里才是天堂？ 我比你多些沧桑，执着的却一样。 这旅程有了你的眼光， 让冰雪有阳光。我和你身不由己，两颗心 相遇在茫茫人海路上， 肩和肩的依靠， 心和心的对望， 我永远都有你分享。 这首歌稍后我们的问题要从这首歌来出，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听今天的 王牌新发现、 啊、稍后我们抛金带给100块的预热题。 好，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我们进入到时尚圈，去看一看最近那些看不太懂的时尚潮流。在介绍今天的单品之前呢，大家可以关注白杰 FM 的平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复关键词珍珠就会收到这张单品图片了。平常网购习惯的人都知道，在没有看到模特穿上之前，单凭借单品图购买就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它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最近有一个耳环，这是日本推主在日本品牌 Beautiful People 的官网上看到的，看上去呢简单大方，还挺不错的。可是当看到模特试戴的效果图的时候，竟是一个让人傻眼的超大珍珠耳环。这款与其说是戴在耳朵上，倒不如说是还需要肩膀支撑这颗超大的珍珠。所以呢，这个时尚单品很快就在日推上引起了关注，有很多网友紧随其后的评论说，这个耳环看着就好疼，如果戴时间长的话，耳朵会越戴越长吧。很多网友就在好奇说，这个珍珠耳环的灵感应该是从扔铅球的那个动作而来的吧。其实这是 Beautiful People 今年推出的新品耳环，来自去年他们开始设计的 Resize 的系列，用意呢是想改变这些单品原本的尺寸，来打破固有的观念为主题，所以呢才会出现这款只是看就觉得耳垂要被扯掉的超大颗珍珠。虽然说理念是新颖的，打破固有的观念，但是这个时尚真的不太好追。 反正让我看了一眼，我觉得 如果 特别像那个鲁智深的那个。 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要求你说，啊啊、哎，我喜欢这个耳环，你会买吗？ 对。 应该说，首先我要有另外一半。 强大的求生欲，你知道吗？你们可以发珍珠两个字，然后试着收这个图片。然后当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稍后的挑战，注意听题。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准备好手机。 前面我们听了一首歌，是成龙唱的啊，当然还有一个女歌手啊、叫身不由己，请问是和成龙和章子怡一起合唱的吗？是或不是？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过来才有效哦。 我陪你去天涯，就

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欢迎回来，各位，周五快乐，周末快乐，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嗯，稍后就要开始我们的答题环节啦。 对，所以你要用一首歌曲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吃着炸鸡，喝着啤酒，等着你们来答题。 请大家啊。电话打出去了，是一位在2015年3月份关注我们的男生，叫熊板板，他的头像是一个红桃二扑克牌， 提前帮我们这张头像开启了这个周末的模式。 那没有接电话，我们就很抱歉 了，我们只能连线第二位朋友了，希望 Jerry Jenny 远远能够电话能接通。 你在哪里？不知道熊板板现在在哪儿吃炸鸡，但是我们只能先把电话打给圆圆，他已经接通了。 嗨， 你好。 嗨 ，Jenny。 圆圆， 好。嗯，对。 啊，然后看了一下，你是8月份刚刚才关注我们的，关注的时间有点晚呀。我们节目开播这么久了，嗯。 脑补了很多画面，对，能听见， 听得到， 然后补了很多画面，嗯， 对，欲言又止， 才加的信号吧。 就是其实很早就听， 你好，对对对， 其实很早就听。 对，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知道就。 对对对对，真的。 好了，不客套了 ，Jenny 圆圆，希望今天挑战成功，好吗？ 嗯， 加油！ 好， 加油！今天已经500块了。 啊， 啊， 一个让人有些伤心的消息是，相声艺术家常贵田今天凌晨去世，享年76岁。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第一道题也用来致敬一下他。请问常贵田先生，他和王佩元以前是一对搭档吗？对，常贵田先生他的搭档是王佩元吗？ 是。 第一道题没有悬念，因为是致敬题。 嗯，来，请听第二题。 第二题，最近有一位体育明星现身杭州，还围观了大妈打麻将。请问这位体育明星是詹姆斯吗？ 是。 詹姆斯没来最近。 那来的是谁？ 是齐达内。OK 啊， 就是一个打篮球的和一个踢足球的。 对，其实这两天我们节目里陆续都有提到他。对啊， 昨天也有提到。 是没有关注吧？是不是？ 啊，可能没有听到。 对啊，然后你再想象一下这个画风，詹姆斯去围观大妈打麻将，感觉有点奇怪。想想 对对对，有点 奇怪。好，没关系没关系啊，答错了没关系。 对，但是如果说我现在站在你的位置上，我也不一定能答对这几道题。我们今天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 okay, 谢谢 参与，拜拜， 拜拜。 这样的话呢，因为刚才那个熊满满没有接电话，我们还要临时再选择一位，说不定电话就响起了，就是你哦。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黯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们正在连线当中，不知道这位朋友能不能电话打通呢？ 好了。王牌福利100个100块，我们前面的一位挑战者失败了，然后我们已经点了他好几次名了，他现在居然还没有反应。 熊斑斑， 好了，不喊他了。 你在哪里？ 估计是到家了。 但 是 抱歉，我要跟你说，你错过了我们的连线啊。 好吧，接下来我们其实刚才又临时找到了另外一位朋友，但是他发现他的预热题答错了。 对， 点一下名儿啊，让他知道。 小徐某同学，因为他的名字已经被刷下去了。 OK， 信息太多。 好，接下来我们选择的这一位，他是也什么？ 也不在线上是吗？哦，那怎么办？我们先听一首歌吧，然后那个我们再稍后筛选一位朋友，好不好 ？OK、 This is that ice cold Michelle, fight for that white gold. This one for them hood girls, them good girls, straight masterpieces. Stylin', wildin', living it up in the city. Got Chu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en, I'm too hot.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And my band bou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说今天这个板块的时间好长啊，是因为有一位没有接电话，然后我们又打了一位朋友，好像也没有接，不在线。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可能是因为是周五的原因，大家都是奔波在赶去饭局的路上。 对，发完一个答案之后呢，就开始忙着约局了啊。 今儿在哪儿呢？ 好， 第二位朋友在线上了，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嗨， 嗨 ，Hello。 哎，你好， 你好， 王健是你吗？是你吗？ 啊，对对对，是我。 你先把你的手机的那个收音机先关一下，好不好？把你收音机关一下啊，不是手机的收音机。 啊，那个收音机关了。 好，希望你 很多了。 真的，我跟你说，今天绝对是幸运者，真的，我觉得100分了啊。 对，我们已经刚才陆续的错过了两位听友，所以今天期待你有一个好成绩，好吗？ 哎，好好，谢谢， 加油。 哎，好， 开始今天的答题。好，我们想问的一道题，知道蒋劲夫这个人吧？ 我听过，能再说一下吗？ 蒋劲夫知道吗？ 蒋劲夫是吧？ 啊，知道吗？首先，你知道这个人吗？ 应该知道吧，是一个明星吧。 对， 好，我们想问的这个题就是，他最近有一个家暴的这个事儿呢，受到了关注，但是我们不是问娱乐的本身，我们想问的是，请问，在我国法律中，家庭暴力是一种犯罪吗？ 是 送分题啊。 第一题送分题，严重的家庭暴力会触犯刑法，没错。 第二道题，恰逢周末了，有没有想去旅游的心情呢？如果要是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在这道题当中旅游。因为在西藏有一个美丽的湖泊叫纳木错，请问纳木错是咸水湖吗？ 是吗？ 是。 又答对了。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音乐题，有一种流行音乐的节奏，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哈，这首 Funk 啊， 请问有一种流行音乐节奏在中国呢，根据这个特点被翻译成骤停打击乐，请问这种音乐类型是 Funk 吗？ 我这还不太清楚，那就蒙一个吧。不是。 其实我觉得今天你成功的几率很高，因为刚刚我们特别选了这首Uptown Funk。 对，其实就是再给大家做一下小小的音乐题的预热。 哎呀，有点遗憾，王健差一点儿。 但是已经是我们的老听友了，每天在这个时间段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谢谢你的参与，今天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祝你周末快乐。 拜拜。 预热题没有揭晓啊，我们今天唱身不由己的是成龙和章子怡吗？ 不是。 那应该是谁呢？不追问。 徐若瑄吧。 不追问。 再见。范晓萱，再见，拜拜。说好了不追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这首 Uptown Funk。 Uptown 骤停打击乐。Uptown Funk you up。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音乐题已经准备好了。 是的， 很简单。 你们的手机了吗？对话框连接到白杰粉杨春白石的白里连接第零的节。 问你呢，为啥要追问？ 哎呀， 是不是 一不留神、就是、 本来人家虽然那个没有能答对所有的题，但是预热题表现挺好的。 对，说 还追问一下暴露了。今天的音乐题，请各位做好准备，马上抛出题目了。手机拿好，准备好对话框了吗？ 对，题目今天非常非常简单。我们现在抛出问题还是等一下呢？ 现在吧。 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好吗？ 就这么简单吗？ 对。 哇， 你还是要问？ 好，就这个吧。 好， 我们降低一些难度哈。来， 3、2、1， 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为什么我看到有人回答一个答案，听妈妈的话？ 对，我还看到很多朋友回答了 KTV 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

今天我们刚才要猜的这首歌，刚才已经公布了，是胡夏的《那些年》啊。 对，还有很多朋友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达成了那个电影的名字。 你就这么快出卖了我，这样大家要觉得我不善良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菲尔 FIR 的《我们的爱》。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 今天在我们前面的猜歌环节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位朋友是谁呢？ 恭喜这位叫做我乐苦多的朋友。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 没有，2017年12月份关注我们的。 哦，我看了一下他的聊天记录，好像没有在这个环节答过题。 恭喜。 从此以后， 另外有胡静， 第二名，还有第三名 是，不是胡夏，是胡静。 第三名是飞，还有心若向阳，还有一位朋友名字很有意思，七七杠，不让你看到。 对，前面这四位朋友我们要表扬一下啊，恭喜我乐苦多获得了小红包。而稍后要开始我们的打卡时间了，对不对啊？ 是的，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现在回复打卡就可以稍后跟着我们配图的这个文字一起来感受一下了。 清清嗓子准备一下。待会儿还要唱歌。 哎，你要不要从这首歌先预热一下？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用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享新奇，偶像派兼容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享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如果能到1000年以后， 已经风飞岁月， 如果光辉岁月可以永恒， 雨中跑舞感， 如 果我变成魔鬼中的天使，如果世界翻天覆地，也至少还有你在身边。你想要的如果都将实现。11月30日，突破想象演唱会，林俊杰、田馥甄、林忆莲、黄贯中与你相约凯迪拉克中心 Cadillac。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日前，成立23年的老牌摇滚乐队布衣乐队带着全新专辑《小怪兽》进行的全国巡演，在北京圆满收官。作为3年巡演中的最终站，这次演出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难以忘怀。2018年布衣乐队的巡演总共历时111天，途经66个城市，行程4万多公里。主唱吴宁月说，巡演就是一条取经之路，不是旅游吃喝玩乐，而是自律、信念和热爱，磨练团队，自我提升，回馈观众。在路上苦与乐都是最好的回忆。不久之前，有网友爆料称，偶像练习生第二季将改名为年少有你，反过来就是你有少年。昨天，爱奇艺偶像练习生第二季官方微博正式定名为爱奇艺年少有你，证实了之前的传闻。近日，刘力扬在微博晒出了一组06届超女聚会的照片，并且配文称，你知不知道闪闪06再聚首，谭维维、 Reborn 组合、唐笑、杨磊、韩真真、丽娜，并且在最后艾特了没来的艾梦萌和许飞，许久未见的超女们再次合体，引发回忆杀。昨天，王子异为某杂志拍摄的最新写真曝光，照片中的他眼神坚定，发型炫酷多变，身着个性服饰，化身潮男，魅力十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爱没有。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电影里的主角，但是可能他们只是一个配角，只有一个镜头，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娱乐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已经开始提前预热了吗？ 练一下。哎呦，唱歌嘛。先来我们的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 已经有朋友开始打卡了。 然后我们还要和久未谋面的一些老朋友说一声好久不见。你们又来啦。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说到今天的今日份的打卡图片了。 对， 然后配合这张图片呢，听着我们跟你讲。 不知道为什么有朋友说第一次这么早下班，现在是要做什么，完全不知道什么状况。 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下班的时间不太一样，然后到了这个时间点就是恍如隔世，觉得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环节是什么来着。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跳出我的这个照片的自动回复，然后就评价说老白成熟了，就突然让我感觉我自己又长大了好多岁啊，胡子也变长了什么的。 青春 像一把飞逝的刀， 依然还在 刮胡刀。 好了，我们打卡的环节就是你回复打卡，然后可以收到一张我们当日的图片，你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发到朋友圈，也可以明天发到朋友圈。 对，然后呢，看着这张图片呢，听我们讲给你听。 对， 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的段落是来自蔡崇达的《皮囊》。 对，如果你一周五天连续打卡，都集齐图片，然后呢，在今天统一发到朋友圈，截图给我们，将会有机会获得小红包。你刚刚说的这本书是蔡崇达的《皮囊》 啊？对， 它里面这么写道。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靠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 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的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现这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所以我们愿大家都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也看到你身边那个人最美的样子。 今天搭配这段文字配的是周迅《样子》。 回复打卡到白街 FM 收到图片和文字哦。 我问生命给些感叹，我问生命要些答案，可是生命没有听见一半，我问自己头顶什么，我问自己想知道什么，没有回应是什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播四方哥的没有 PK 的环节，但是今天呢有自我展示的环节。 哎，照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应该逃之夭夭才对啊。 嗯，那不行，那不行， 把脸遮起来，好像本来也看不见大家啊。 对，哎，所以 我不是白洁，我不是白洁，自欺欺人中。 对，今天你化身谁 ？JK。 就是周末了嘛，大家这个也放松放松，听听我唱的歌，找找自信。如果你觉得唱的不怎么样的话，找自信，觉得哎唱的还 OK， 希望抚慰一下你们的心。 对，所以今天选择一首歌是男生女生，让我们先知道一下。 不告诉大家，先来从推荐歌曲开始，大家可以给赞或签 啊。我先来吗？ 好，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一首老歌，然后来自李泉的这首《没有你了》，可能很多朋友选择去 KTV 的时候点唱的一首深情单曲。 哎，我很喜欢这首歌啊。 要不你跟着来附和两句，预备，开始。 知道假唱是什么怎么唱的吧？想象一下。 笑容睡着了， 唱的， 而眼泪还醒着。 你这是双簧呀！ 大家好好听歌。 想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而眼神枯萎了。那呵护的人，他摘下爱情，不回来。世界都变坏，思绪一片空白，自己轻得像一颗尘埃，坠落一切还要你来主宰。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 有点不忍打扰的意思。 来自李泉的这首《没有你了》，如果喜欢的话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吧。 这首歌也属于那种很多朋友会很喜欢，但是有些朋友一听就觉得哎，怎么是这个曲风。 对， 不喜欢，但没关系，我们负责推荐。目前也收到了好多的赞了，已经。 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两种声音，一种就是像周迅刚才听到那种没有经过很刻意雕琢的纯粹之感。 对， 还有一种就像李泉这种好像一切都已经看透了，很随性。 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 就要分开。 好，今天我的表演环节到此结束，谢谢。 不，刚才不算你的表演，因为你的歌曲当中歌声当中有执念还没有完全看透。 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 好，今天你的第一首歌受到了好评，接下来的这首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久违的英文老歌，叫做 I'm You。 谢谢有一位叫独处的朋友， 他说坐在回家的车上听到电台，听到你俩的声音好开心。 我们也是。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受，就是当我们放了一首歌让你们似乎都在环路上听着走的神儿啊，无论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的，都会觉得轻松，或者是有那么一阵的轻松惬意的走神儿，我觉得我们就突然觉得啊、哦、很欣慰， 对，很有成就感。就是我们为你们选择的每一首歌曲其实都是作为你们自己的 BGM 吧， 包括你们可以一边逛商场啊一边吃着饭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 还有坐在男朋友车上的任三岁。 但是我不保证在吃饭的朋友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你们的耳朵， 主播私房歌啊， 耳塞。 对，行，把声音关小点。 主播私房歌， 愿赌服输。要唱歌， 所以今天准备的歌曲是。 这首歌其实有男生版有女生版，今天唱的是 女生版 男生版我唱好吗？清一嗓子啊。 好， 每天一到这个环节嗓子就不舒服，因为话说太多，两个小时。 对对对，理解理解理解。所以问你说今天要学表现不是那么那么出色和完美的话， 理解理解、啊、 就是嗓音的问题。 我跟你说一般登台表演之前先跟评委老师不好意思我今天感冒了啊，就是 KTV 的跟朋友唱歌不好，就是嗓子不舒服， 生病了、啊、生病了生病了、啊、 对唱得不好，你们多多的谅解。 嗯，所以今天准备的这首歌 三二一竞演开始，三二一 开始。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耶 耶， 我现在就是 好， 还帮你就找了一个临时的卡哄。 好，谢谢啊、今天我觉得收到的最好的评价就是，哎呀，白老师今天不错。 哎呀， 啊，是吧？ 就怕三岁变深情啊。 对，这白老师今天表现真不错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没有走音。 人还好了，我觉得就是你的嗓音是比较符合这个老狼的声线的。 对对对，尽量选了一些 key 低一点的女生版嘛。 嗯， 好，谢谢大家，谢谢。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吧，希望没影响你们的周末和周五的心情了哈。 嗯，就怕三岁变深情，下回来那个打网交我来巡山那个， 直接唱葫芦娃、啊、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啊！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啦。 十一月份的就要结束了， 对，所以下一周开始我们就要迎来十二月啦，朋友们， 这一年就快结束了，你瞧瞧，哎，真是。 有点伤感的同时，我们也要送出美好的祝愿，就是愿大家在需要人陪的时候有人陪， 对， 在需要独处的时候没有人打扰你们， 对，匆匆忙忙的好像有点忙碌的，尤其也许有些难过的或者是快乐的，2018年也快过去了啊、嗯、感觉快过年了，这么一说啊。 对，真的哎，所以你今天特别选择这首歌结尾吗？ 对，谢谢大家。还有人说刚才我一唱歌收音机都刺啦刺啦的，希望现在这个音效已经没有了、啊、 人家那个音效是刺刺啦啦 刺刺啦啦